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上了所有罪，我拼回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收不回。 纯的戒指在身边，你陪我走过的记忆像昨天，同一座花园，我心中的伤悲想你，你再也看不见我流下的眼泪。